生命来到这世界，开始做旅行都是膝盖学习的一切，从什么都不懂到渐渐独立去思考，我发现坚持有时竟是一种讽刺，总是有人说我的愿望就是白日梦，我坚信我和太多的梦梦有着不同，人类有太多理由也有太多的需求，怎么才算是一场人生完美的show？算是一场人生完美的秀。